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七章四位勇士第四十三集。哈利坐在那里，意识到礼堂里的每个人都转过脑袋望着他，他呆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肯定是在做梦，他刚才肯定听错了。没有掌声，一阵嗡嗡声开始在礼堂里弥漫，好像无数只愤怒的蜜蜂在鸣叫。有些学生还站起来，为了把哈利看得更清楚些，而哈利僵坐在座位上，就像凝固了一样。麦格教授从主宾席上站了起来，快步从卢多巴格曼和卡卡洛夫教授身边走过，在邓布利多教授耳边急切地低语。邓布利多侧耳倾听，微微皱起了眉头。哈利转脸望着罗恩和赫敏，他看见他们后面长长的格兰芬多桌子旁的同学们都张大嘴巴注视着自己。 我没有把我的名字投进去， 哈利茫然地说。 你们知道我没有？ 他们俩也一脸茫然，呆呆地望着他。在主宾席上，邓布利多教授直起身子，朝麦格教授点了点头。 哈利波特， 他再一次大声喊道。 哈利，请你上这儿来。 去吧， 赫敏小声催促道，轻轻推了推哈利。哈利站了起来，踩在长袍的底边上，稍稍绊了一下。他顺着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桌子之间的通道往前走，这条路似乎显得格外漫长，主宾席似乎永远是那么遥不可及。他可以感觉到成百上千双眼睛都盯在自己身上，每只眼睛都像是一盏探照灯，嗡嗡的议论声越来越响。仿佛过了整整一小时，哈利才终于走到邓布利多面前，感到所有教师的目光都在他身上。 好吧，到那扇门里去，哈利， 邓布利多说，脸上没有笑容。哈利顺着教工桌子走过去，海格坐在最边上，他没有朝哈利眨眼睛、挥手，或像平常那样打个招呼，他似乎完全怔住了，只是和别人一样呆呆地望着哈利走过。哈利穿过那扇门，出了礼堂，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小房间里，两边墙上都挂着巫师的肖像，在他对面的壁炉里，炉火燃得正旺。他进去时，肖像上的那些面孔全都转过来望着他。他看见一个皱巴巴的女巫嗖地逃出自己的相框，钻进了旁边的相框，那上面是一个留着海象胡须的男巫。皱巴巴的女巫开始悄悄对男巫摇起了耳朵。维克多尔·克鲁姆、塞德里克·迪戈里和芙蓉·德拉库尔都围在炉火边，在火焰的映衬下，那三个身影给人的印象特别强烈。克鲁姆倚靠着壁炉台，弓着腰在那里沉思着什么，跟另外两个人微微拉开了一些距离。塞德里克背着双手站在那里，眼睛盯着炉火。哈利走进来时，芙蓉·德拉库尔转过头来，甩了甩瀑布般的银色长发。 怎么了？ 他问。 他们要我们回礼堂去吗？ 他以为哈利是进来传话的。哈利不知道怎样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站在那里望着三位勇士。他突然觉得他们一个个真高啊。后面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卢多巴格曼走进了房间，他一把抓住哈利的胳膊，拉着他往前走。 太离奇了， 他使劲捏着哈利的胳膊低声念叨， 绝对是太离奇了。二位先生、女士， 他走向炉边，对另外三个人说：“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尽管这显得很不可思议。这是三强争霸赛的第四位勇士。” 维克多尔·克鲁姆挺直身子，上下打量着哈利，本就阴沉的脸上又暗了几分。塞德里克显得不知所措，他望望巴格曼，又望望哈利，以为自己肯定没有听清巴格曼说的话。芙蓉·德拉库尔则甩了甩长发，嫣然一笑，说道：“ 哼，这个玩笑很有趣，巴格曼先生。”“ 玩笑？” 巴格曼重复了一句， 有些不解。 不不，绝对不是，哈利的名字刚才从火焰杯里喷了出来。 克鲁姆的两道浓眉微微蹙起，塞德里克仍然很有教养地显出困惑的神情，芙蓉皱起了眉头。 可是这显然是弄错了， 他高傲地对巴克曼说， 他不能比赛，他年纪太小了。 是啊，确实令人诧异。 巴克曼揉着光滑的下巴，低头笑眯眯地望着哈利。 可是你们也知道，年龄限制作为额外的安全措施只是今年才实行的。既然他的名字从高脚杯里喷了出来啊，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不允许临阵脱逃了。规定里显得很清楚，你们必须遵守。哈利要尽他最大的努力。 他们身后的门又被推开，一大群人拥了进来。邓布利多教授，后面紧跟着克劳奇先生、卡卡洛夫教授、马克西姆女士、麦格教授和斯内普教授。在麦格教授把门关上之前，哈利听见隔壁的礼堂里传来几百名学生嗡嗡的议论声。 马克西姆女士， 芙蓉立刻说道，一边大步朝她的校长走去。 他们说这个小男孩也要参加比赛。 哈利尽管觉得不可思议，大脑一片麻木，却也感到心头掠过一丝怒火。小男孩。马克西姆女士挺直她魁梧高大的身躯，她俊俏的脑袋碰到了点满蜡烛的枝形吊灯，穿着黑缎子衣服的巨大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邓布利多？ 她傲慢地问。 我也想知道这一点，邓布利多。 卡卡洛夫教授说，脸上带着冷冰冰的微笑，一双蓝眼睛像冰块一样透着寒意。 霍格沃茨有两位勇士，我不记得有人告诉过我说主办学校可以有两位勇士。难道那些章程我看得还不够仔细？ 他短促地笑了一声，声音很难听。 这不可能， 马克西姆女士说，她那带着许多华丽蛋白石的大手搭在芙蓉的肩头。 霍格沃茨不能有两位勇士，这是极不公平的。 在我们的印象里，你的那道年龄线是能把不够年龄的竞争者排除在外的，邓布利多。 卡卡洛夫说，脸上仍然挂着那种冰冷的笑容，眼睛里的寒意更深了。 不然我们肯定也会从学校带来更多的候选人。 这件事只能怪波特，卡卡洛夫。 斯内普轻声地说，一双黑眼睛里闪着敌意。 不要责怪邓布利多，都怪波特，执意要违反章程。他自从进校以来就一直不断违反校规。 谢谢你了，西弗勒斯。 邓布利多斩钉截铁地说。斯内普闭上了嘴巴，但他的眼睛仍然透过油腻腻的黑发闪出恶意的光芒。邓布利多教授现在低头望着哈利，哈利也望着他，竭力想读懂那隐藏在半月形镜片后面的眼神。 你有没有把你的名字投进火焰杯，哈利？ 他平心静气地问。 没有， 哈利说，他清楚地意识到每个人都在密切地注视着他。斯内普在阴影里不耐烦地发出一种表示不相信的声音。 你有没有请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帮你把名字投进火焰杯？ 邓布利多教授没理睬斯内普，继续问道。 没有， 哈利激动地说。 他肯定在撒谎， 马克西姆女士大声说。斯内普摇了摇头，撅起了嘴唇。 他不可能越过那道年龄线， 麦格教授厉声说。 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邓布利多的那道线肯定弄错了。 马克西姆女士说着耸了耸肩膀。 当然这也有可能， 邓布利多很有礼貌地说。 邓布利多，你明知道你并没有弄错， 麦格教授气愤地说。 这种说法多么荒唐， 哈利自己是不可能跨越那条线的，而且正如邓布利多教授相信的那样，哈利也没有劝说过高年级学生替他这么做。我认为其他人也应该相信这一点。 他非常生气地瞪了斯内普教授一眼。 克劳奇先生，巴德曼先生， 卡卡洛夫说，声音又变得油滑起来， 你们两位是我们的客观的裁判，你们肯定也认为这件事是极不合适的，是吗？ 巴格曼用手帕擦了擦自己圆乎乎的娃娃脸，转眼望着克劳奇先生。克劳奇先生站在炉火的光圈外面，脸一半隐藏在阴影中，他显得有点怪异，那半边黑影使他显得苍老了许多，看上去简直有点像个骷髅。不过当他说话时，声音还和往常一样生硬。 我们必须遵守章程，章程里明确规定，凡是名字从火焰杯里喷出来的人都必须参加争霸赛的竞争。 嘿嘿，巴蒂把章程背得滚瓜烂熟， 巴格曼说，脸上绽开了笑容，回过头望着卡卡洛夫和马克西姆女士，似乎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 我坚持要我的其他学生重新报名， 卡卡洛夫说，他的声音不再圆滑，笑容也消失了，脸上的表情难看极了。 你们必须把火焰杯重新摆出来，我们要不断地往里面加进名字，直到每个学校产生两位勇士，这样才算公平。邓布利多， 可是卡卡洛夫，这恐怕不成， 巴格曼说， 火焰杯刚刚熄灭，也要到下一届争霸赛时才会重新燃起。